三兄弟学本领。从前有兄弟三个，他家的谷子早被地主抢光了，可是地主还是要，他家拿不出，地主就把三兄弟的爹捉去关起来。三兄弟商量着怎么把爹救出来。老大说， 咱们去学本领吧，学好了本领就能够救爹了。 老二老三听了一齐说，对。三兄弟带了几件破衣裳出门去拜师傅。他们白天走，晚上走，走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，爬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，最后碰见一个白胡子老公公。老公公拿着一把白晃晃的宝剑，舞得像一团雪球，三兄弟都看呆了。等白胡子老公公舞完剑，三兄弟一起把他们的心事告诉了老公公，就要拜老公公做师傅，向他学本领。老公公笑着答应了，说， 你们要学什么本领呢？ 老大说， 我要练出一身大力气，就不怕地主家人多了。 老二说，我要练习跑得快，就不怕地主骑马逃跑了。老三说，我要练习跳得高，就不怕地主的高墙挡路了。师傅说， 行行行，不过你们每人先给我做一件事。 第二天清早，师傅抱了一头小牛，牵了一匹小马，骑了一捆树苗，走出来对三兄弟说， 老大给我放牛，出去回来只许跑着走，老二给我养马，要赶得他跑不动了才许停，老三给我种树，每天从树上跳过去，不许碰着树叶。 从此三兄弟就照着师傅的话做，老大每天把小牛抱出抱进，起初累得浑身酸痛，可他咬咬牙忍住了。后来小牛长成了大牛，他照样抱出抱进，倒不觉得累了。老二每天赶着小马跑，起初腿酸得提不起来，慢慢的小马长大了，越跑越快，他倒不觉得腿酸了。老三每天从树苗上跳来跳去，起初腿像抽筋一样的疼，渐渐的树苗长高了，他还是轻轻地跳来跳去，腿倒不疼了。过了三年，师傅对三兄弟说， 你们可以回家了。 三兄弟觉得很奇怪， 您不是还没有把本领教给我们吗？ 师傅说， 你们的本领都学会了，不用再教了。 三兄弟一想，可不，他们不怕困难，就渐渐地把本领学会了。他们告别了师傅，回家去了。他们刚到家，地主又带了狗腿子来要谷子，交不出谷子就要烧房子。老大气坏了，三拳两脚把狗腿子打得头破血流。可是狗地主已经骑上马逃跑了。老二看见了，追上去，追到地主家门口，看看就要捉住了，谁知地主一下子溜进了门去，把门关了起来。老大老二想不出办法，老三说声， 我来， 一纵身跳过高墙，打开大门，让老大老二进来。他们三兄弟把地主打死了，救出了老爹。 Thank you.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